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三伏第一天， 你回来了， 你服吗？ 我服，因为你回来了。 不是我回来了，是北京的天一下就觉得太热了。 反正昨天就已经开始在热了，据说周三要下雨。 此时此刻王哥穿了一个军大衣在直播间里边。 外边热跟屋里热没关系，这我们这直播间啊一向来都是这个管设备，主要保持设备的这个温度的稳定，所以这体感温度吧好像得穿棉大衣。 真这样啊？ 真是有点。 哎呀，北京的天儿它什么时候下雨呢？这个夏日炎炎哈，在建外 SOHO 的广场喷泉当中，这两天惊现了一位用喷泉水跟那儿搓澡的大妈。 哎呦，这画面怎么羞羞的呀？ 啊，羞羞的是什么意思？ 害羞吗？不太好意思。 哎呀，这 都搓澡呢，这公众。 别说这大妈有备而来，人家自带了搓澡的工具，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开始跟那儿。哎呀，这有图有真相哈！据说照片发出来之后，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昨天中午呢，记者也是来到了建外 SOHO 广场八号楼前的这个喷泉这个地方。喷泉周围啊，煤护栏啊，12股喷泉大致成十字形啊，这个喷放，喷出的水也不高，大概也就1米来高。每股喷泉呢，都配一口下水井。你很难想象，就在这样一个繁华的地方，有人居然跟这儿啊洗澡。 他就是有啊。 有一位网友啊，叫不抠抠抠啊，你瞧那名字起的。 人家在那儿搓，他在这抠。 你怎么这么？你的联想实在是让人觉得，哎呀。 我们接着说搓澡的事。 他说8月12号下午，他发现大妈的时候，头发已经人家洗干净了。上身穿内衣，下边倒是穿着裤子呢，但是浑身都已经湿透了。正拿着搓澡巾跟那儿搓呢，哎呦，旁边的观众都惊呆了。 还有观众呢？ 这旁边有一个喷泉，对面有一个服装店的老板，他说这个肯定是不对的，这非常影响市容啊。随后呢，记者也是来到了建外 SOHO 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证实了有这件事儿，并且说呀，因为地处繁华地段，这还是第一回看见有人在这儿洗澡。物业知道这事儿之后呢，赶紧派人阻止了大妈的行为。对于很多小孩啊，还有路人啊，在喷泉玩儿，这个工作人员说，确实，一般情况下，周一到周五喷泉的开放时间是下午到晚上，周末的时候是从上午一直开到晚上。喷泉用的水呢是循环水，喷出来的水基本上是自来水，虽然说不能喝吧，但还是比较干净，小孩玩玩无所谓。 但是这一把搓过澡之后，这水干不干净就不好说了。 不是这个。怎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呢？ 这你也太会省水了吧。 关键是有些人的行为哈，您就算您是搞艺术的艺术家，对吧，您这行为艺术也实在不太雅， 不合适。 所以我们在这儿想说，天热啊，千万千万得注意文明素质。相信在喷泉地方搓澡的人毕竟是极个别极个别的，但是天热的时候，你比如说前10多年北京还流行光膀子，那北京话叫膀爷啊，听着挺好听，其实也是一个不文明的现象。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天热了，咱文明的意识不能少。 是， 今儿天您家多少度呢？ 屋里啊。 对啊。 那和大家 或者车里。 行，就是您现在所处的环境 啊，室内温度是多少度啊？拍给我们看看呗，或者是不方便拍照的，直接告诉我们。 啊，可以说说温度计，您家里边有几个温度计？现在的温度计是多少度？现在车都高级了，很多车都带的这个温度计显示。车外的温度、车内的温度、家里的温度，此时此刻在哪儿的温度都可以告诉我们。 好 啊，我们的交流方式有两个，一个呢是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可以告诉我们。此时此刻您在家忙着包饺子吗？ 啊，头伏饺子二伏面。 对呀，如果就是这个屋里的温度要是奔了40，那样包饺子，哎呦，汗流浃背的。 屋里奔40，那还不如出去吃呢，在外边吃吧，还有风。 反正不管怎么说哈，希望这样炎热的夏天呢，您心情能够清凉一些。也欢迎您继续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收听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 说到热这事儿啊，这个还是真有热的，而且还给人热倒了。 脱掉防护服的消防战士啊，双眼紧闭，脸上还带着痛苦的表情，躺在消防车前面的担架上，额头上还冒着豆大的汗珠。 哦， 昨天北京是酷热难耐呀。下午4点钟左右，位于京港澳高速长辛店东南侧的丰台区南岗洼村有一处厂房发生了火灾。 嗯， 整个救火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急救人员说，现场呢没有被烧伤的人，但是啊，有2名消防员救火的时候虚脱了，被抬出来了。下午4点多钟，有不少途经京港澳高速的市民看到高速路东侧冒出浓烟。下午5点多，记者呢就赶到了起火地点南岗洼村，这儿呢已经有10多辆消防车在待命了。发生火灾的院子呢处在一条无名道路的东侧，警方在路上也设立了警戒线。由于道路呢难以容纳2辆消防车并排通过，所以呀，消防员以水龙带首尾相接100余米，将消防用水引到了火场。起火地点呢这个时候还在冒烟，但是烟雾啊已经淡了很多。这是一栋2层的小楼，大约有10多米宽，40米长。根据知情人士说啊，这儿呢是一个分装化学品的车间。消防员扑救的时候，这厂房里还不时传出闷响啊，随着闷响还有小股的火苗就往天空上窜。而根据进入火场的消防员说啊，他们在里边啊还发现了大量的就比那个易拉罐还稍稍大一点的高压喷瓶，这些喷瓶罐上还写着空气清洁剂。 哦， 反正这有高压喷瓶啊，这温度一高，这都是隐患。截至下午6点呢，这烟雾越来越弱，而这个时候火场外边救火车的担架上躺着一名消防员，这虽然已经脱去了厚重的防护服，但是依旧是冒着满头汗。他呢是被抬出来的，之前呢还有一个消防员也被抬出来了，症状差不多，应该是又累又热导致身体虚脱了。这急救人员啊边急救边向记者解释情况。有附近的居民呢也站在小伙子身边，赶忙给人家扇风。不一会儿呢，这小伙子状态稍稍好一点，缓慢地睁开了眼睛。 嗯， 这旁边人赶紧问他，哎，喝点水吧。这小伙子点点头啊。大夫也说，由于出汗太多，他的身体呀已经缺乏电解质，如果这个时候要真是大量喝水，情况反而会更严重。急救车虽然带来了各种药品啊，但是却没拿中暑药，已经派专人啊到附近的药店去购买了。这药还没买回来呢，小伙子就已经翻身坐起来了。一位消防战士递给他半瓶矿泉水，然后周围还跟他说，哎，小伙喝，不着急啊。有围观的小伙子问说这个小伙子你今年多大了，人家小伙子也说不出话，这身体还是比较虚弱嘛，用手指头比划了一个7字，大致意思说啊，今年27岁。 嗯， 又过了几分钟，这小伙子渐渐状态恢复，能说话了，这一把就抓起战友的无线电手台啊，为什么水车还没进来呀？电台里边答复，哎呀，从各地调过来的消防车已经到村口了。听到这儿，刚刚还在这个状态特别糟糕的这位小伙子啊，叫战友赶紧，你把我消防靴子找过来。这旁边围观的人还看着纳闷呢，说你都这样了，你还往里冲啊？ 嗯， 人家小伙子一笑啊，这儿没消防栓，只能靠车运水，救火的时候没有水，那就是我的责任。接着说完，就快步走到了消防车前，继续工作去了。有消防员也透露啊，起火地点呢比较偏僻，确实是没有消防水源，已经有30多辆次的这个消防车来到现场供水。根据北京消防的官方微博说，起火地点呢在丰台区南岗洼村宏达经典有限公司的库房，这5个中队21部消防车都到现场处置，明火呢已经在傍晚6点多扑灭了，但是火灾的原因和财产的损失啊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哎呀，这个高温天灭火真是累坏了我们的消防员啊！ 这故事还挺起伏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儿想说，这天热啊，风干雾燥，其实这天挺，就是湿度还可以，您只要注意消防安全啊，应该还可以。但是还是想说啊，天热，有些室外工作的朋友，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嗯， 千万千万别累坏身体。 是 啊，还是给我们的消防员点个赞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温度哈，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屋里温度多少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包饺子的事儿，也在说温度的事儿，我们都期待着您跟我们来聊聊哈。 嗯， 那时花开说，刚从单位出来，屋里温度26度，马路上的地表温度 估摸着得50度了吧，这柏油路都软了，走在上面软乎乎的，你看看。 我小的时候就曾经有那个一脚凉鞋就踩在那个柏油路上，哎呦，把我凉鞋都粘在里边了，鞋粘住了，脚出来了。 你是新走的柏油路，就是新铺那种柏油路。 对对，还没干透的那种。 哎呀， 小嘛，不懂事儿嘛。 张晓辉说，这车盖上都能煎荷包蛋了。这天儿确实有点热。 是。 渔人老宋说，我们家29度，我开着电扇呢，这天必须得有电扇，是吧？ 渔人老宋还说呢，这个欢迎李凯归来啊。 哦， 你们今天吃饺子了吗？我吃的那是荠菜馅的。 其实头伏饺子一定得吃哈。哎呀，很多人都在提醒着我们吃饺子。 你看看，你太久不出现，人50后说了，李凯怎么出现了？热天你来了。 哎呀，这 想你了，想你了。 是是是，休完假回来得好好上班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家里屋里多少度啊？车里多少度啊？目前在哪儿呢？另外，您家今儿晚上包饺子吃什么馅儿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我们期待着和您进行互动。刚刚说的是我们的消防队员累得够呛，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非常心痛的事儿啊。6月28号晚上6点多，密云县强子路检查站驻站的巡警队的队长，才46岁的王继稳倒在了宿舍的床上，非常不幸啊，没能够抢救回来。因为战友孩子中考，作为队长的王继稳呢，26号替自己的战友代班，从26号上岗到28号下午离世，已经连续工作3天了。 嗯， 站上的辅警陈伟南就回了一下，说28号中午12点啊，在检查站外边站岗4个小时的这个王继稳王队，终于走进了办公室。他说他感觉胸闷，就让保安队员买了这个速效救心丸，吃过午饭啊，走进宿舍休息。下午2点多还曾经下楼嘱咐大伙儿，注意按局里边这个时间交报表哈。之后就是还是不舒服，又回宿舍了。晚饭的时候呢，王继稳没有下楼，大伙儿以为他连续值班太累啊，就没叫他。直到晚上6点半，连续打了几个电话也没人接，于是呢，这陈美男来到宿舍门口继续打电话，隔着门就听着电话一直在响，但是就没人接。这陈美男打开宿舍的房门，还以为睡得实在是太熟了听不见了，可是发现已经是叫不醒他了。这时间定格在晚上6点50分。啊，陈美男说，他就像睡着了一样，这个药瓶倒在枕头旁边，可能是想拿起药瓶就直接倒床上了。大家对于他的一些这个回忆呢，都是说人不赖，就是对我们工作抓得特别紧，有什么问题也是当面提出，从来不会藏着掖着。这个4个月前刚刚到队里边担任队长的王继稳啊，上任之初，从队里的民警着装到检查站通道椅子的码放位置，事无巨细，一一提出了硬性要求。作为主管业务的副所长，5年来他也是在各类警情处理的上面是不计其数，一直保持着零投诉的记录。哎呀，他的妻子姚春文跟记者说王继稳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退休的时候啊，能够攒钱买一辆商务舱啊，等退休之后呢，开个大车带着一家人出去玩去。虽然他老是说，哎，可是我们家现在就一辆电动自行车，还是他上班用的，家里的存折上面也就2万多块钱。日子虽然清苦吧，但平平淡淡才是幸福。他说，我总有一种感觉，他一直还在我们身边。哎呀，这件事情也是让很多人，尤其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唏嘘不已。斯人已逝嘛，安静的平房院里边再也看不见王队匆匆忙忙上下班的身影了。当初对于家人的这种承诺啊，质朴的承诺，如今也是再无法实现了。所以我们就是想说，你比如说北京的这种天儿特别热，刚才我们说消防队员那肯定救火嘛， 对 啊，这个有的时候水火无情啊，累坏了。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连续工作哈，就是一个合理科学的工作安排，不应该是让人连轴转的，对吧？而且呢，老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我们身体都不能够爱惜自己的话，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太大的贡献。 没错，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更加人性化一些，有什么事儿呢，千万别撑着，对吧？哎呀，希望这样的事儿能够越来越少吧。来，再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短信，都跟我们来说说天热的情况。 人老周说了， 啊， 你现在的沥青不是从前的沥青了， 哦， 要不然你说那公交车啊那么重，那肯定得压出深深的车辙呀，你这小凉鞋一脚都能踩出印儿来， 啊， 车一过还不完了。 这是一个暴露年纪的话题。 哎，小时候那凉鞋还是塑料的，就是那种一体浇筑下来的凉鞋。 啊，老于还跟那儿写了首词啊，秦文春的词牌叫热， 北京气温千里热浪，万里红烧，望五环内外烈日炎炎，各大区县基本烧烤。 万里红烧烧烤都来了，后边还 基本烧焦啊。 后边还什么 啊？室内桑拿、汗水、洗澡，睡下便是铁板烧啊。哎，不过后边几句还挺有画面感。 嗯， 大街上看吊带短裙分外妖娆，气温如此之高，引无数美女竞露腰。哎呀，这个天热啊，天热。反正纳凉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您千万别去喷泉下边洗澡。 反正人最后说一句，拿起蒲扇边摇边笑，看来这还是有用的。 哎呀，蒲扇现在谁家里边还有蒲扇呢？ 有一个可得留好了 啊， 好东西 是吧？ 嗯， 现在都是小商小贩送的那种促销的，上面带广告的扇子， 还有一插电那电动 USB 的小风扇。嘿嘿， 啊，女孩使这个， 这对着电脑的白领可能都使这个 是吗？嗯，白领。工作的地方没空调， 哎，那能只吹自己的风扇还是得有一个。 不管怎么说，今儿您在哪儿，温度多少，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啊。2012年呢，有铁路爱好者呀，就在北京锦绣大地市场北边的铁路旁边，发现了清末荆门铁路早期的坡度标。后来呀，经过媒体报道，也被这个中国铁道博物馆啊移到它东边的东郊馆保护起来了。3年过去了，这日前呢，铁路爱好者们发现，哎，这块被保护起来的老坡度标现在怎么躺在博物馆卫生间边上的草坪上呀？这种保护让他们觉得心里不太舒服， 扔了。 记者就来到了中国铁道博物馆的东郊馆，坡度标呢横躺的位置距离女卫生间不到10米远，烈日之下这块有着百年历史的标的物啊静静的就跟那儿躺着，旁边的石桌上啊还散落着一些石块，这个不远处啊陪伴他的那是几个看上去已经生锈的铁疙瘩，描述的是挺有画面美感的，但实际上一看啊没人要了。由于坡度标平挡在草地里啊，这个记者呢也只能在上面看到一个平字，底部已经看不见3年之前报道当中提到的黑色墨迹了。记者也观察一会儿啊，这有很多来上卫生间的人呢、啊、都没发现这块躺在草地里的坡度标，参观者也不知道这是一什么东西，什么来历。 这没人讲，谁知道是什么呢？ 那谁上卫生间边上看草地里有什么呀？是吧、 嗯？ 根据当时的火车迷王先生介绍啊，坡度标所在的那条铁路啊，是荆门铁路曾经所在的位置。荆门铁路呢，是老京张铁路的支线，是由詹天佑在1906年修造的，到现在已经有百年历史了。而王先生的说法呀，也得到了当时时任詹天佑纪念馆馆长史文义的认同。根据史馆长介绍，詹天佑纪念馆所属的中国铁道博物馆呢，已经知道了这块碑，并且派人来调查过。他说，这块坡度碑啊，是北京市区近郊首次发现。坡度标被发现之后，是原地保护还是移到博物馆里边保护，在当时还是有争论的。一种观点那就是坚持原地保护，当时首都博物馆的原副馆长文物保护专家王武玉就认为，以前呢在远郊区县这个京张铁路沿线发现了一些已经损坏的坡度标，把它们搬入博物馆里属于一种抢救性保护，但是这块坡度标啊本身就在原处，整体还完好，再加上本身也不具备商业价值，不需要搬到博物馆，只要原属地单位啊用铁栅栏圈起来就行，旁边啊你再设置一个说明性的文字，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保护方式了，再加上这旁边还有在使用的铁路，这也形成了一种地标，能够让更多人形象的了解京张铁路和荆门铁路的历史。而另一方的观点啊，就是这块坡度标你得请入博物馆。时任詹天佑纪念馆馆长史文义就表示，铁道博物馆呢希望能将这块坡度标请到博物馆里，一方面呢是因为风吹日晒自然条件会侵蚀坡度标， 周围的路人呢也有可能会对坡度标造成损坏。另外呢，他也认为啊，搬进博物馆还有一个好处啊，那就省着有人偷走。虽然它不具备什么商业价值，但是啊，个别自私的人不会是因为钱去偷，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去占有，所以才去偷。铁道博物馆就把这块坡度标啊，最终运进了博物馆，也说明他们是认同这块标志的历史价值。但是啊，现在放在厕所旁边一躺就是三年的这种保护的做法，让大家不好接受。三年了，哪怕就是没条件啊，也不该将这种见证中国铁路历史的坡度标随便就扔在人们看不见的草坪里。如果说这样算保护，那还不如当初让它立在铁轨边上，让更多人了解京张铁路和京门铁路的历史。针对铁路爱好者们反映的这个情况，记者也采访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东交馆文物部的康主任。康主任说啊，东交馆呢正在对室外展示区进行统一的规划设计，大概呢明后年就能启动了。到时候啊，这些所有露天的界桩啊、坡度标啊、建签碑都会被修复，该立的也会重新立起来。目前呢，这些室外文物啊也不具备挪进库房的条件，所以打从运过来开始就一直放外边。这些标的物在原来的位置时候本身也是在外边的，所以啊放在外边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呢，这个哪怕就是在外边，也是在博物馆管辖范围之内，是安全的，博物馆已经尽到了保护的责任。 哎呀，这个说起来有点绕口哈、啊。反正对于铁道爱好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件心里边啊一个非常重视的东西啊。 嗯。 当然，对于普通的，我们要不知道这事儿，都不知道坡度标是干嘛的。 嗯。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北京的有很多地方，它的这个文物啊非常多，到底是不是文物，可能还需要有关部门来鉴定。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爱惜自己家门口的这些东西，对吧？ 这故事听起来特像一姑娘力排众议啊，这一嫁进郎君家，结果到了婆家之后，人家也不好好对她，这娘家人心里不舒服了， 是吧？哈，不管怎么说，咱们北京是咱们北京人的北京，身边的这些一草一木还需要爱护呢，更何况这些有历史感的东西，咱还是好好留着它吧。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温度和饺子，这可以算是俩话题哈。 是啊， 因为头伏今天第一天啊，天太热了，不过按照老理儿，今儿应该吃饺子，您家吃什么馅儿的呀？另外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屋里多少度啊，车里多少度啊，外边多少度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了，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送免费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证，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下载钉钉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先订阅，更新之后会及时提醒你哦。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同时西二环北段双向也是车多路段。另外西直门北大街文汇桥到西直门桥南北双向也是车多路段，建议提前绕行动物园路。德外大街的出京方向，京藏高速四环到北沙滩路的出京车多，行驶缓慢，建议提前选择相邻的学清路和北辰西路通行。另外北三环蓟门桥到和平东桥东西双向目前车辆集中，北主城的路况稍好一些，大家可以选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北京的天热呀， 不过再热有的时候吧，心里边舒坦也行、 嗯、 对吧？ 对， 比如说你看见高兴的事儿了 啊，我看见大家伙吃饺子了， 哎、 嗯、 比如说看见便宜的东西了， 买买买。 哎呀，最近要是在动批，您就会经常看到很多的甩啊甩啊，十块钱一件啊，不讲价不讲价啊，十块钱甩货啊。 哎，那地方本来价格就便宜，现在都十块钱了、 哎、这个各种标签都贴在货架上，有的商户说是季节性降价，有的说准备撤退，但摆在动批商户眼前的现实是，原本是最热闹的周末现在变得冷清了。上个周末呢，记者来到动批西直门外南路上呢，已经看不见以前的车水马龙了，各大批发市场门前的广场也是空出来了。一位市场的高管跟记者说，过去这一到周末啊，动批一天的客流量几十万呢 啊， 一个动批的人流至少得三四十万，打三四万人，现在呢能有万把人就不错了。还有一黑车司机跟那抱怨，哟，好多老客户都不来了，原来一上午能拉十几个活，忙得连中午饭都顾不上吃，现在能拉三四个活还得碰运气，看来呀要搬家。走进天河白马地下一层啊，进门第一排大部分摊位都挂着甩货的牌子， 嗯， 从五块钱到三四十块钱不等。在门口有一个摊位门框上还写着拆，你看这字多形象是吧， 嗯， 先有人问老板，赶紧写错了写错了啊，不是写拆，这哪能拆， 嗯， 不想写撤 啊啊 嗨，就是我们摊要撤走，现在正甩货呢， 嗯 啊，撤字和拆字 笔画差的还挺多的呀， 差太多了，这个说我们五十块钱进的货现在都陪着卖啊，想着这几天能反正清完了就走，哎，也没想到能好哪儿去。记者发现啊，市场里边大部分摊位都在甩货啊，刚才不是说了，没人说我们淡季甩卖啊，有人说反正我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啊，我们就甩了啊、 嗯、 因为生意太少，一些商户干脆就把十几个破袋子铺在电梯口，坐在地板上打扑克啊。一位摊主说，这不是没生意吗，我觉得打扑克还能打不点时间， 反正来都来了 啊。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动批高管人士说，自从动批搬迁20万平方米的消息发布之后，来的人明显少了。原来啊，像周末这种地方呢，这种时候啊，一个动批的人流至少三四万人呢，哎呀，你说现在你说这客流量太少了。说聪明点的摊主啊，当然都在甩，不甩然后等搬了把货砸自己手里边，你就出不去了。 是， 以前一个摊位要几十万块钱，现在几万块钱都没人接。哎呀，现在租户拖欠租金，我们也不催了啊。要是摊主走了，这空一分钱也落不着啊，只能是他们租啊，拖着拖着吧，反正迟早会给钱。 想的也挺明白， 大家心态很明白。 对 啊，不过这种事情呢，我觉得也挺好啊，大家可以去那儿扫点便宜货， 是 吧？ 是、 啊、 是、 啊。嗯， 而且这也不是说现在这地方拆了哈，不见了，它是搬走了。你要想买一样、 嗯、 还是能找得着的。 没错，现在我跟你说，买衣服就像我这种啊，岁数比较大的，都开始在网上开始挑东西买。 别呀，您年轻人、 啊。就是现在估计更多年轻人都是试好了号，然后上网上买东西的， 啊、 对吧？ 超马族是吗？ 也对啊，有很多的事情，包括像电脑， 嗯、 过去你说我们那时候去百脑汇、 嗯， 现在就是叫什么东边哈、 嗯， 马路东边那百脑汇现在关门了。原来说攒个电脑都去那儿，现在都在网上，谁还去实体店看？ 谁还攒电脑啊？ 啊，都不攒了吗？ 那好像是都不攒了吧？ 这个都是历史的痕迹。 昨天早上7:30左右啊，清河中街毛纺厂邮局西边一饭店发生了煤气爆燃，造成了一人受伤。在爆燃过程当中啊，店面的门窗玻璃被炸飞，连接后厨和居民楼的一个窝棚房啊，这房顶坍塌，左右两家商铺都受到了震动，这屋里边东西那是散落一地呀。紧邻饭馆的居民就是说，哎呦，你都不知道，我从床上被震到地上去了 啊。 昨天上午，记者就来到了清河中街，看到了这个饭馆玻璃门和窗户都被炸碎了，屋里边也没人。目前呢，倒是门前一地的玻璃碴，但是啊，没有明显的着火痕迹。饭店隔壁的茶叶店呢，门是半掩着，里边呢还散落着很多茶叶盒。饭馆周边的这五家店铺啊，这该关门都关门，周围呢还被拉上了警戒线，警方也正在现场调查。早上7:30，我上班路过的时候，我突然就听着砰一声响。我走近一看，哎呦，这饭馆门窗玻璃都被炸碎了。目击者宋先生说啊，当时路过的人也不多，没有行人受伤。另外一位目击者严先生说， 我看到一男的冲了出来，应该是饭馆的服务员，头上好像是受伤了，救护车送他去医院了。这店里边也乱七八糟的，没法营业，爆炸之后自动跳闸断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记者也看到了几名饭馆的服务员正在警戒线里配合警方调查。对于事故情况啊，其中一名服务员说，是后厨的一个煤气罐爆炸了，有一个人受伤。但是对于事故的具体细节，对方呢还是表示不愿意接受采访。这个饭馆后边茅房路39号院减5号楼的居民刘女士跟记者说啊，我就在这家饭馆边上，我们家这早上我还跟床上躺着呢，砰一声我就被震翻到地上了。根据记者观察，饭馆呢距离这个居民楼啊大概近2米，中间呢还搭了窝棚跟居民楼连接。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这窝棚的房顶塌陷，紧挨着窝棚的矮墙也塌了，居民楼内的公共厕所门都被震坏了。居民毛先生说啊，这公共厨房这一大锅油那就是饭馆的，天天跟这儿熬，跟他们都沟通好几次了，还差点动了手。昨天小区的居委会以及物业的工作人员呢赶往现场协助调查处理。物业工作人员说，饭馆老板呢将居民楼的窗户扩成大门，和饭馆厨房相连接啊，好多次大家劝他们也不听。昨天北京消防发布微博说，7月12号7点40分，清河茅房厂邮局西侧一饭馆液化石油气发生爆燃，8点21分明火被扑灭，现场搜救出一名伤者，已送往医院救治，火灾原因和财产损失正在调查之中。 这个听人劝吃饱饭啊，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了也是可以理解，就这种事儿你好意思再说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安全的意识啊就是得绷紧那根弦儿。你说你这事儿闹的把人家从床上都给震下来了，哎呀还好这个伤的不是特别重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财产损失啊火灾原因其实很容易能看得出来。 就是啊，这安全这根弦绷不住你别绷着人了。 哎呀是嗨，反正天热哈，好好的自查自纠一下，如果您有类似的这种行为赶紧改。哎呀，今年3月份以来啊，平谷就发生了很多起车被撬、玻璃被砸，结果把车里边东西都偷了啊！这个大家可以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啊？砸窗户、砸玻璃、偷东西。警察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这个作案地点比较分散，而且呢，白天晚上都有发案的时候。初步判断，可能是属于不同手段由不同团伙实施的这个不同的作案。 哦， 也就是意思就是不是一伙人干的。 嗯， 哎呀，反正经过警方的缜密侦查，最终呢是在6月28号啊抓了俩人。经审查呢，这个抓的一位呢姓王啊，说5月23号作案当中，他是被旁边路人发现了，害怕警方通过车辆信息找着自己，于是他变了一辆夏利车继续作案，没想到还是被抓了。两名犯罪嫌疑人，你知道多大岁数吗？ 嗯， 一个43岁，另一个比他岁数大10岁，53岁。 哎呦， 哎呀，俩人岁数不小了，而且俩人都有一毛病，眼神不太好啊，看不太清楚，所以呢，这俩贼选择白天作案。啊，主要涉及的地方是平谷、顺义、昌平、河北三河、天津蓟县这很多地方。警察在王某的家中搜出了16个挎包和钱包。 哎呦，这看来做了很多起了。 哎呦，真是够猖狂的啊！另外一个王某和陈某另一团伙呢也是被抓了啊，起获了什么现金、手表、手机、茅台酒，可见就是大家车里边是不是什么都往里边放，就是。 当储物柜了， 保险箱你知道吧，车里边后备箱里边的酒、烟、手包什么都敢跟车里边搁着哈， 所以这些都是招贼的 呀。是啊，在这儿我们不怕您烦啊，不止一次的跟您说，千万千万别把自己家的车当保险箱，那贼呀他要是想烦，你想那么大岁数了他都改不了是吧，他还偷呢。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您，避免被贼惦记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您把您车里边的东西该收拾的收拾，该扔的扔，该搁家里边的赶紧藏家里边去。 哎呀，这个砸车的时候原来总以为是这个没什么人的时候车可能会被砸，没想到这光天化日之下这贼的胆子也是越来越大，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安全意识一刻不能放松啊。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温度和饺子馅啊，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哎呀，这个放大镜拍了一张照片，说这温度计啊是3点钟放在阳台窗户上拍的，今天的饺子馅是黄瓜馅的。 黄瓜馅的 饺子 什么口感呢？ 西葫芦子我吃过，黄瓜 那黄瓜那么大水分做馅儿吃，描述描述呗，我还觉得挺神奇的呢。 描述描述， 嗯，你意思是要尝尝啊？ 好意思不请咱们吗？ 人家还说呢，哎，我这饺子包的还不错吧？ 是吧？不吃草的牛说，今天头伏室外近40度哈，但是我的工作呢是在，哟，这您这工作真好，博物馆藏品保管啊，是在地下2层的恒温库房里边，温度只有10几度。工作半天你还真受不了，手脚冰凉， 冷。 哎呀，出了库房得晒晒太阳，得缓几分钟，缓几分钟之后又开始汗流浃背了。哎呀，几进几出，这身体真是不得舒服。 速冻解冻，速冻解冻。 反正您得留神哈，最好能，要不然在这个馆藏的地方干活的时候多穿两件衣服。 不安博心说了，家里没开空调，29度，湿度66%，还可以吧？ 不错。 别动啊，这心子也别动啊，这个听大成小事认真呐，这听出汗了。 心静自然凉嘛。 哎，人家也说了，确实是心静自然凉。这王振华说的，咱可以试试。 元猫说，在车里42度。 哎呦。 车没空调吧？ 反正不行啊，这么热会老 是 热出事儿的。 还是在公共汽车，有些公共汽车它没空调，那开着窗户确实热 啊 啊！ 那这样的话千万别密闭啊，很危险的。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觉得有的时候天儿真热了吧，还真得想一些比较靠谱的方法。今天我看有卖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冰冻过的手是塑料的。缠手腕上的， 哎，我正想说这个、 啊、 冰腕带， 这叫冰腕带、啊、 哎，里边是那种什么凝胶啊，那凝胶温度很低、 哦、 又不会低温烫伤、低温冻伤，对， 是吧？ 对 对, 对， 反正不管怎么说，大家得想一个自己能舒服点的地方、 嗯、 如果您是老板的话，是不是也给员工该放会儿放会儿，别老让员工在户外干活，这大热天的，是吧？ 还好我们直播间是室内。 反正我们不是老板，我们说了也不算。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成就了大雅，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不点， 嘛呢？ 买理财代缴费，零手续费转账，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每日忙碌，有太多情感无暇表达。北京音乐广播6月隆重启动百字情书大型征集活动，